影剧院音乐厅时，请关闭手机或置于静音。尊重他人，尊重艺术。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继续收听粤剧《珍珠塔》。在剧中，陆锦花扮演方清，吕瑞英扮演陈翠娥，金艳芳扮演方朵花，吴天芳扮演陈培德，张东珍扮演彩萍，任丽华扮演方本。这是1961年的录音。 阿燕子，我有一事想问。不知你母亲可曾与你谈起？ 当的， 我几多日子燕子啊，你表弟你这死路接来往，还与燕子不相当 呀，母亲燕他小的病故临终的爸爸寒夜凤凰难人得，病夫院子不相当，故地休要来清虚，只怕日雨无红啊脏。 有今仙女做东方人，什么蝴蝶有门啊当， 谁梦寐一续婚姻，世事还须须商量。 想起来老爷亲口相许，你不要顾虑这片美意， 我商量什么呀？母子比得大当好母女，岂能够只在他乡自葬。 想起来故地不是你的真章吗？你可算得你真伤啊，今日故地请客婿，你为家命你母亲有啊方 的，表弟终身之事需要慎重才好，迎亲上学迎聘礼，怎奈我囊中空空无分文啊，况且那年大事难绝，中间晚少一枚分。 这两句话倒是有点商量了。凭你嘛，手歹步，咋说歹人嘛？哪个呢？明天去婚宴，何须红丝做牵引？只苦老夫牵着根大面下马，老花盆，这叫做一日不满儿子，我女两家就是帮不完的，这样还是一门冤枉。 是啊，小子噻，老奴从你做过媒人，今天晚上第一次的，你是应该答应的了。就是。小的卷起答应， 既答应亲自晚上怎么卷起儿子啊？ 是啊，来，快过去见过有吴大人。 哎，见过有吴大人。 有在上小人，有大人在上小弟辈。 啊，宝贝。来见过姑爷， 是 见过姑爷。 放本带马， 真去哪里去？ 我家家呀，我是不去的。 哎，姑爹家里不去，要不家里不要去。 小弟早有是夜不归，不来相迎。亏 问天子不早用小的告辞。 慢着，娃娃没有讲我呢。 只怕此去时放心得下，我在大雅热气娘里叫放本尊人于他。啊，也是啊。绝少感谢多子义，少年兵兵不敬卑，主不留你大兴去。 我问你，管不管你是要去找嘞？ 小弟记下了有无亲为。 啊，小子人给老奴送你一程。 哦，天文地动，老人家在路上多有不便，不送你吧。 啊，小子人，老奴身边还有银子两锭，一切休下转这路费。 这是我死的。 No,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小老奴乃是皇家的中国，也是整个的国家。你小就是用来保你长大，这一点点心意你都不肯收下，这里面太过分了吧。啊，那他的正义你要例外的，例外的。 此次难为你老人家了。 这就是啊，小子你要保重啊。 有不亲为， 也是一路正走。老爷，你看小子人去远了，我们背上为父去吧。 我岂肯与那老伯爷高兴？放本，与我待吧。 是。 曾记得你。 天成啊。 统统来讲讲，万事你难杀鬼谷求自己，你总不偷盗为虚吗？万事你总不欺凭言表里，与我母亲心一样。万事你生于方家月圆池，连累表弟早飞扬。万事你另有隐痛事，你张龙作哑不敢讲。为什么千言万语讲未得？恨不得他的子他了却登高的相思， 林荫神官殿，千言万语要留神。还有彩屏如白菜，金碧姑娘身家本。今日里杨梅夫妻到此地，道理真言在家里。 原来了， 哦，原来是彩屏啊！ 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彩屏啊？ 怎么叫错了？ 哎呀，原来是方大爷来了！这个方大爷，方大爷的助手，方大爷的侄子呀，这个关于小姐知道。 啊，快点快点快点！ 君子不忘其咎啊！ 好一个君子不忘其咎也。 母亲在家门里上去照顾，去上就小心一回。 是我本来只是何用客套，也许你去年陆地强盛，不知被何人所救啊？ 岳父，让我先去接过姑娘，所以再与你讲谈别的事。 你去接他这人放狠。 老爷， 快带新姑爷去给我衣裳，我在前厅摆酒与你接风。 真是有福，不可还是让我先见姑娘。 你要先见姑娘， 先见姑娘。 哎，不见也罢， 岂有不见之理呀、 啊？你就这样去见姑娘啊？ 就这样去见姑娘啊？ 这与孤结拜。 啊，岳父大人，你万不知道这与孤结拜之妙呢。这与孤一靠啊，可以混心世界名利靠。这结拜一相啊，会提心吐黑梦中尘。 这正是时的站在不谋相合。也许你当中的抄了道的。 是啊。 那么你在哪里抄啊？ 南京。 南京。 不京。 不京。 哎呦，不大人，只有讲我这么南不良京都要去啊。 哎呀，抄道的话到过南不良京，这话能瞒得过谁呀、啊？啊，也许那么你话走过哪些地方呢？ 走过七山。 你就是 抄道的啊。 哦，抄道的，抄道的啊。 哎呦，不大人啊。小的天机不可泄露啊！ 好一个天机不可泄露也！也许早来与子相，不管哪位大将呀，自来遇见打不动，用我怀把气囊啊！ 不许送人，这条路我还真是你。 放老爷个龙包， 人家刚起来嘛，做我做老夫人个没家教。 两个人有心比 这宝贝呀、啊，侬亲手亲手啊！ 我娘在上哪有小子的手位？ 哎呀，与我要门嘛，侬只管手动。 此事都结了， 那我有啥法？ 老娘， 方大爷来了嘛，你该早来通报。给杨花娘老夫人头顶香火来出挖鬼节，搿挖鬼节来子，非要有本人家讲我是重复欺骗个。哎呀，这宝贝呀，这姑娘要是有啥个不道之事嘛，侬千万不要见光。 姑娘言从了。 去年来的辰光可怜大小，今朝刚来是红光满面，转又转向了所有所向。红三胖， 老夫人， 你去年在此出此大言，走过到襄阳无官不见姑娘，今朝刚来可以上道理懂了。 哎呀，老夫人，你是公枪呀！ 哟，要小心点个，小心点个。要知幸福事，但听口中言。让我仔仔细细地去盘问你一番。 哎呦，阿亲哦，看我该这宝贝。 我听。 萨，做到做到。 金翅膀大爷， 哎呦呦，他倒变得好快。啊，姑娘，哎呀，姑娘。好进到祠堂，寺庙一日走天涯。 我里路里过个穷下雨来的，侬讲我们做伙伴，根本侬到襄阳来做啥的， 姑娘？路女本先长铁狗，他是我们一世定能命三啊载。小灯苦与大灯苦，我用寒痛三生载。 好苦好苦，这孙辈都才能当个事宜了， 你想当个小家来我混来了呀？ 这叫重心离开了，失心高照。今天我打起来都当真没做过， 当真没有做过。 骨髓没过敏， 骨髓没有过敏啊。嗯， 都没做过嘛。姑娘来了，火听八句，可不是鼻子取笑了噻？ 小子早是不管当啊！ 再夸 老姑娘， 等父亲火听出气就业，等方大爷明夜告终止再去。 晓得没？ 我要跟我出上辈晓得吗？你都干啥了？你啥都好讲啊！我在想你姑娘啊。 小母姑娘做啥？ 小子的娃娃没有讲完呢。 啊！ 哦，侬还没讲完呢，干嘛侬再讲了去呀？实在之言乃是张铁口所讲，小子们却请你听信，因此我非要有了功名才来完婚，这叫做大灯苦之忧。哎，小灯苦啊！ 我出上半真半假，不要真个做官东了。怎么听侬讲大起来， 侬还是做只官了咯？ 是一个小小的官。 哎呀，气我的呀！那你当做啥？哦，是告状告状。都怪不得，都怪不得哪哪哪哪，自家姑娘面前买，为啥还要蒙骗呢？ 姑娘有病 啊！跟着坐了那个，坐了那个。 借问是情意。承蒙姑娘你兄教，立志奋发举功啊名，不因中毒女大道，强取包浪难杀定，直到名上一相立，才知道么这次逢生与救星，来了江西必用心，这就小人长进啊成。 哦哟，这宝贝呀，自从那在这胸啊心。 年年呀呀把关啊一保佑宝贝这一子逢凶化吉的功能啊吃了乞丐做不做官还不晓得哪来阿庆啊这么能与我们买卖个最高不起啊 姑娘请听 啊好个好个能说这么高兴 你不曾为儿有你马蹄里咋变暗花城七篇文章三张笔今天走路唱新名了天子门生三丁家上元节的年放啊去 哎呦恭喜个你子恭喜个你 恭喜大爷恭喜大爷 哎呦个你子呀听人家来的话对面状元是要御驾三年来九零五一个呀 是啊新军是三八名纷纷祭出五丈门御花园中摆酒宴想不到我百年兵也去府中啊领 啊好贼好贼我只怪都能搞爱我忘记把我个这宝贝接风贼红颜三八 对呀老师 那只有业余的八号的吗 我弄得有理啊 我的呀哦嫂正被三号的军过来困得早热工啦哎呦我个这宝贝哟这姑娘的是老早就困菜奴是有志气的啦喏给你只能跑出来运动姑娘是越想弄越有志气越想弄越会出山我观夸叫那个姑弟一目再到举松顶那个老糊涂啦你们不肯来嘞我没办法只好叫放风老总管阿得起个啦好的好的今朝总算能告终回来的这宝贝呀、啊、请到火厅去用具火厅去用具 哎呀姑娘、啊、 小时的娃娃没讲问你 都还没讲问啊 娃娃长得很好 他们能慢慢的再讲来啊 请听 啊还有什么 三凤西子金灯上红颜于是聚三针再有十秀当情子无言论语马大人天子何人生冲怒、 哎、可冲死几天啊 死啊江方清各自万象为市民因此我放弃万事去放弃啊莫奈何我绿了江湖苍老啊 受伤了倒不是半日天晚事的位置吧那能死的跟啥子天晚不好在在别别嘎嘎来这不一些走过一些不走过我让个老太婆混的混的大贼我叫一唱一曲倒进来试试一个正嘎孔可 侬三大玉骨接班，莫非真的为他唱到今了？ 是啊， 咱们能唱一曲给姑娘听听歌。 姑娘要听小日真官先曲啊。 不要紧哦，不要紧哦，侬唱得好我重重有赏，唱得不好做姑娘的老公也不为了接官了。 姑娘要听道经，小子有个规矩啊。 听道经还有规矩啊？ 有个三不唱的规矩。 啥子三不唱？ 一不唱，见首府七品之人不唱。 你不唱呢？ 见娃娃根本之人不唱。 三不唱呢？ 见不进天亮之人不唱。 哎呦，听侬的道经还有噶许多规矩啊！ 好呀，姑娘。这叫做三八六丈有规矩啊。 嗯，我不管侬啥个规矩不规矩，今朝个一定要听侬个一曲道经。 姑娘一定要听， 一定要听。 姑娘要听嘛，小子管不受命啊。 怎么能快点唱嘞？ 你听上， 这老辈子吓上我。 这玉骨一唱哦。可以唤醒世界名利他，这洁白一香哦，可以提醒苦海梦中人。 好好好，定家定定家定，俺们明白大嘴，要服个一年半载了，阿里会唱得嘎个愈办愈哎。我哥哥个出生啊，苦相出贼，我去叫个老五都来听听这个宝贝女婿打来。 来听啊， 哎，老夫你 去去老爷来，我放大爷来个。 哦， 呵，老夫你老爷来了， 我请进来啊， 有请老爷。 嗯。啊，今天是你请我来的啊。 嗯。我请侬来的，那我请侬来了，来看看侬，一我再到举送的米须总是个宝贝女婿来动在侬。 哎呦，女婿来了，哦，起来起来起来， 一往前走。 哦哟，女婿实在了， 侬哪跟我说动？那侬个宝贝女婿啦，我这一身好本领，唱得一首道家个苗曲，请侬来听。 哎，不听见吧？ 哎，要听歌， 来个大家听， 好不？哎，男人好唱贼啊， 要不唱一吧？ 嗯，一定要唱歌。 此次演戏，你与我大胆的唱。 是调的高声。岂不成夫啊？苏秦兄啊，有哪知名不经人不会心。 老夫人，你可知道苏秦的故事吗？哎，可怜苏秦啊，当初得不到功名，全家人都困他不起呢。 我听得懂啊，用不着侬来解释，侬不说懂。 哦，那么也是何来的 到雨来别了情，穷苏秦生了富贵人，落魄风香为家尊啊，啥事忙完了一家人啊，本应少丢定香本归人，这里定啊，路 世界外苏金嫂，只身一山多神奇。 啊，夫人，你吉他可唱得好啊！ 嗯，好歌好歌， 唱得好啊！那么演戏你再唱一曲。 怎么唱？我不要听这。 你不要听，我要听。 不要唱， 一定要唱，再唱一曲。 寒风声嘶力尽，只怪少牙当流冰，骑兵爱不管人情，死里相认仇不恨。 那我别过来唱个几句大戏呀？哦，修改了什么的姑娘仔？ 哎，是啊，也许你忘了孔妈之手里一念外泄，只能顶上姑娘磨难挣扎。哎，这是荒唐荒唐啊！ 老夫的姑娘仔我都还中听了。 啊，也许你还不向岳母大人赔礼去 啊？哎，别叫， 老夫的。啊，等到于氏千金真的许不个这么穷鬼啊，可是好玉了荒交了好货财的女风上贼， 老夫你天天背好贼。 我说你啥？早就已经变两个月了，还是三个月去啊？ 不可你呀，真是牛眼不识宝。 侬龙眼，侬龙眼识宝，识得嘎个宝贝，哦，识得嘎个我宝贝啊。喏，女婿不唱道经，能做道士不？我跟他有多少？ 老婆也晓得啰嗦，也是接档子来。接着王爷， 来来走。老五哥，侬今早不过当太给我们穷亲，我不肯关心侬吧？ 什么？你还要太亲啊？ 自然要太亲了。 那么事务推翻呢？ 只要侬肯推翻，我当然有办法叫一下离婚推事过来。 他要是不肯写怎么办呀？ 不肯写我吊起来当吊当别想拖一不想。 是的嘛， 是的， 当的 当的。 好，是出于我大家吧嘞， 多家伙嘞。 夫人，我当的嘛 呀，当的。 不是我行。 小姐请来。 啊，也希望有何才之有啊！ 小姐一得中留名上人，清风七上监察女士。 我在院中早就观察来了。 表弟来了。 啊，你表弟得送对名上女，七分为七上监察女士。 表弟，怎么儿孙知他不应中毒女道，知他为君。 表弟放心，知他一位到我家来了。 是啊，是我未到你家。 那蒋峰接了你的知他回来，啥文明白哪位来的？ 原来是吃了。 相公，相公。 夫人多了， 哎，人家人都够了。 你们弟也好，没你姊妹女也好，我总是上大女我们做功夫。 哪里可能？ 大哥，老爷， 大哥，我下去上花灯节才下红砖铺的，与小姐我而已。 是真女， 也许难当真女。 听众朋友，越剧《珍珠塔》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已故的著名洋剧演员金运贵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先请听《珍珠塔》。 想啊啊啊啊拿起英雄，但是因为答应英雄 再请听金韵贵演唱的《二度梅》。 孟学金，你想问问，胡素明应跟跟，那一天面相跟。写了出门，撇下落门了一天了，原来是混家土生，他见那雅琴的京城来了钦差大臣，一说明我府的见，还要来做那群家门门，我的娘托本多些难懂，就将去把身门存，我与那王西同，两个人合奔到一阵，一阵血恨乱，本是我的亚父大人，舍子望他念儿女之情，偶尔然才透进他的府门，虽知他与罗子路近，一世同人，郎掌心他不肯，绵延不把人问，王世同体无比一足啊，我一人划穿了一阵，有心相见和往事谈，可怜我你俩又笨难，往事谈被他撇死，死血藏在西门，我有心到山东去亲母，身上有没得分文，人不等那东面西旁， 东跳西荡，我出把生人存。那一天在寿山寺门安慰，高挂悬梁要把我的命顺。一个大人，你的父亲只有我，他把我带回了府门，我本当做书生啊，有恐怕走了我的风声，望你亲家爹我的恩典，我时时刻刻记在我的心里面，这本是我的真情深说起，本要告诉人。 最后是金韵贵演唱的《红楼梦》。 Thank you. 我的苦命的妹妹呀、 著名洋剧演员金运贵演唱的洋剧选段，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会。